前如果你覺得太凍咧，你可以出去攞翻件 jacket 嘅。啊，呢個係時候最好一個時候。我哋今年教會嘅主題咧，活像神子聖靈領人。經文咧記載喺呢個嘅喺呢個電單張裏邊有嘅，就係呢個嘅士師記第二章。我哋會由第十節咧讀到第十九節。我哋請一齊起立，我哋會用啟應方式读这段的经文。第十节我会读，请弟兄姊妹读单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到自己的列祖，后来兴起的另一世代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认识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他们离弃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随从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明，向他们叩拜耶和华的法怒。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抢夺者的手中，任让他们抢夺他们，又把他们卖给四围为他们仇敌的，以致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得住。又说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之人的手。第十八节，当又说为他们兴起士师时，又说与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又说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又说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受欺压迫害所发出的哀声。我一起祈祷。真是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可以听到你自己的话语，我恳求你用这段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一班属神的人，我们每一日应该怎样行事为人，也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同得造就。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听从。我们今年会讲到圣灵啦，咁我选士师记，因为士师记可以讲话喺这个头嗰几本嘅旧约圣经里边咧，圣灵呢个字咧系出现最多次嘅。这个曾思汉博士咧曾经咁讲，佢话咧由圣经嘅正典嘅编排咧，一去到士师记为止咧，呢本书提到圣灵咧系最多一本书，即系由创出你民生约书亚到士师记。所以今天呢，我会同弟兄姊妹去思想这个圣灵的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有好几段时间是可以讲话是他们最黑暗的日子。即是你看回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第一次呢，就是当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成为人家的奴隶。当时呢，他们受到压迫的时候就呼求上帝，神纪念他们对神纪念他对阿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呢就呼召摩西，叫他从叫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所以那段为奴的日子呢是他们历史里面一个很黑暗的时代。第二次最黑暗的日子就是他们出了埃及，去到这个的迦南地的边境，就要去入去的时候，因为十二个探子，有十个探子说入面那些迦南人呢牛高马大，有很多的铁车，我们呢是不入得去的。但只有两个探子说，就是约书亚和迦南，他说我们可以入去。因为这十二个探子，两十个探子所说我们不入得去呢，整班的以色列人就对神的信心动摇。所以在民数记上一章叫十四章告诉我们知道， 出埃及记里面那班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死在旷野，只有他们的儿女可以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那是第二次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里面最黑暗的时代。而第三次呢，就是我们这几堂会讲士师记的时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相信神的人或者我们属神的人应该是过住光明的日子，是不是？但是刚才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在黑暗的日子里面，一次两次三次，其实还有的，以后士师记过了之后，当他们不听神的话，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和二十五章告诉他们知道是他们最黑暗，因为他们是被掳，被这个的亚述亡，亦都被这个巴比伦国所亡。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属神的，神是光，但是为什么我们属神的人会在黑暗里面，或者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这么乱七八糟，或者我们是没有意义呢？我们信了耶稣了，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是看到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在黑暗的日子里面呢？即是我自己做一个即是反省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信了耶稣这么久，1977年到现在，我有没有过过黑暗的日子呢？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是八月，1977年八月的时候，我记得即是礼拜，不知道礼拜二、礼拜三，唔记得咗礼拜几啦，总之礼拜二、礼拜三。所以之后呢，我就离开去咗夏威夷。嗰阵时系礼拜五嚟，我好记得礼拜五，因为个 passport 系即系我香港护照系礼拜五嚟嘅。嗰日去咗夏威夷，去咗夏威夷嘅时候，有头嗰半年咧，其实我唔喺 Honolulu， 我系喺夏威夷个大岛嘅 Hilo 嗰度。Hilo 咧就系冇中国教会，冇中国人嘅查经班。当时我信咗耶稣，但系我其实都唔知道我信啲咩嘢，所以我好感恩咧，就系有个夏威夷嘅弟兄咧。最近呢几年咧，我同佢联络翻 Miles， 咁佢咧带咗我一个西人教会，但系我去到西人教会咧，因为嗰阵时英文唔好咧，所以其实我都唔知道牧师喺度讲紧啲咩。咁佢个礼拜都受注餐嘅，即系攞佢个饼同杯。咁我唔知系咩，我见到隔篱嗰个攞饼同杯，咁我又攞啦，系咪唔好蚀底啊嘛？系蒙查查嘅，因为冇人跟进，冇人用中文嚟去跟进我。我信耶稣之后点？所以那半年其实我有去教会，我还告诉你我很熟灵的，我去祈祷会的，他礼拜三祈祷会，但其实我又不知道他祈祷什么东西，我又怎样去祈祷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总之就是我那时候都很熟灵的叫做。但是其实那半年那个学期呢，我是很是活在一个很黑暗的时代，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信什么。直到我有机会去到檀香山去 Lulu 的时候，去了中人教会，那我才知道我究竟信什么。所以那段时间其实你可以说是我信仰里面一个几黑的时代，因为我的同学，即是我的大学同学，他们去 party， 那我又跟着他们去，即是你知道大学有什么好做，除了读书之外，当然去 party 的嘛。即是那段时间是这样的，很黑暗的时候，即是我们其实都问回我们自己，你有没有在你的信仰里面有黑暗的时候呢？有一个你根本你不知道信着什么东西，你很蒙查查，你的生活是很乱糟糟，是你觉得没什么意思的时候呢？可能现在就是。但其实如果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光明的上帝，为什么我们仍活在黑暗里面呢？所以今天我要看士师记。史诗记呢，我曾经讲过呢，就是史诗记很得意的，有两个序言，就是在这个史诗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咁然后有两个的结束的，就是第十七至第十八章和十九到二十二章。中间呢就包住了十二个史诗。咁弟兄姊妹最记得的呢，就是那十二个史诗的。其中有几个，是不是你最记得的。但是之前之后呢讲啲咩呢，我哋都唔好知道究竟佢想讲啲咩嘢。作者用两个序、两个结束包住十二个史诗，有长有短。其实当这本书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为什么以色列人在黑暗里面，为什么以色列人在黑暗里面，因为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八节讲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在哪些人身上做王作王？ 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喊出埃及，摩西作了首诗，他说耶和华作王，在哪里作王啊？就在这班的以色列人的当中作王。但去到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当时是没有皇帝，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皇帝。当以色列人不将耶和华当他们当是皇帝的时候，所以他们在黑暗里面，所以他们的生活是一团糟，所以在黑暗当中，所以是乱七八糟。对我们这班属神的人，士师记其实都是一个反省，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当耶和华做我们的王。而在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知道，那世代的人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兴起另一个世代，不认识耶和华，亦都不认识耶和华在他们身上所作的事情。如果你看回在这个第二单章里面，有一个的分析是这样，那个分析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知道，耶和华第十节的分析就是讲两个世代，第一个世代的人死了归了自己的列祖那里，第二个世代，另一个世代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又不认识他的作为。有两方面呢，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思想的。而在第十一至到第十三节就话话俾佢知道，当佢哋唔当耶和华做佢哋嘅王，当嗰个世代嘅人唔认识耶和华，又唔认识耶和华作为嘅时候咧，就系十一节至到第十三节所发生嘅事情。当时佢哋行耶和华眼中为恶嘅事，做咩嘢咧？侍奉巴力，巴力系当时迦南嘅其中一个神，他就离弃领他们出入的上帝，去随从别神。那些神是什么呢？就是他当时住在迦南地的别神，叩拜他们耶和华法老。第十三节，他们离弃耶和华，就去侍奉巴力和亚斯他录。巴力就是男性的当时的神，亚斯他录就是他的配偶，差不多好像他的配偶，他的 counterpart。所以他们不是只是侍奉一个男的，找埋个女的出来搞埋一起，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如果你分析第十一节至第十三节，亦都在这个秩序表里面大概是这样，可以分为 ABC 三个部分。这一班不认识耶和华和他作为的人行恶的时候，什么叫行恶呢？ A 和 A 告诉我们知道，就是他们侍奉当时迦南的偶像，刚才我讲过巴力和亚斯他录。 B 和 B 就告诉我们知道，当他们离弃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然后 C 和 C 就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是 C 和 C， 但是上帝在他发怒的时候仍然有恩典，就是他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就是 B 和 B， 他们离弃之后，上帝藉着士师拯救他们。上帝很清楚跟他们说，不可以拜别的神，你只有耶和华。但是当他们不以耶和华做王的时候，他们去拜上帝，拜其他假神的时候，神就发怒，透过当时迦南那些人民呢去欺压他们。但是神在这个法怒里面有恩典，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这个其实是士师记要告诉我们知道，人犯罪，神发怒，神有审判，但是上帝仍有拯救的恩典。其实跟我们今天分别不是很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班的罪人，你信耶稣之后一样会犯罪。刚才的诗歌就提醒我们，是吧？最后那首诗歌讲到，但是神有恩典。我们今天除了知道信耶稣是有好处，得到罪得到赦免之后，其实每一天上帝仍然施恩给我们。当然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今天呢，我和弟兄姊妹要思想很快脆，就是有两点。第一点，什么叫认识耶和华，或者什么叫认识神。刚才我们讲到嘛，第十节那些人不认识耶和华，和不认识耶和华作为，所以就犯罪了， 所以耶和华发怒，然后耶和华有恩典藉着事实拯救他。那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什么叫认识耶和华？什么叫认识神呢？首先我们要分辨什么叫认识有关耶和华和认识耶和华，两个不同的意思来的。弟兄姊妹，认识有关耶和华和认识耶和华是两件事，如果这英文就很清楚， Know about God 和 Know God 是两回事情的。弟兄姊妹，不是一样啊。有一本书呢是现在应该是 classic 的，就是 J.I. Packers Knowing God， 应该有中文翻译认识神。他大致上说呢，我们可以对神认识 Knowledge about God。 好像呢，如果我给个问卷你，神是什么东西，有一百条问题，你一百条问题里面条条你都答中的，你是认识有关上帝，但是不等于你 knowing God， 你认识上帝，所以是有分别的。我举多个例子，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呢，绝大部分的人包括你和我呢，应该这里所有的人，我们可以说我们认识有关月亮的事情，就好像你看雨残片那样，师兄和个师妹说，哎呀，师妹今晚的月色真的很漂亮，是吧？记不记得雨残片啊？你认识有关月亮的，那个月亮很漂亮，那个月亮很圆，那个月亮是每30日呢，大概30日就巡回这个地球一次。我们认识这个有关月亮的事情，但可以告诉你，你不认识月亮。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全个世界只有12个人真的认识月亮。哪12个呢？就是在60年代，是不是有12个太空人登陆在月球里面。这班的人有两个可能你最认识的，就是 Neil Armstrong 和 Buzz Aldrin。 这两个是我们最，因为他两个是第一个入上到月球的嘛，第一批的人踏足月球的嘛，所以他们可以说我认识月亮啊。他除了认识有关月亮的事情，当然他做太空人，是不是要登陆月球，你说他有多少对月球的知识啊？当时所有对月球的认识知识他全部有晒，你和我可能都不及他这么多认识有关月亮的事情，但是这两个人可以，但是这12个人可以说我认识月亮， I know the moon， 不是 about the moon 那么简单。所以回到来，认识有关上帝和认识上帝是两回事，是两回事，两个层面。我想跟弟兄姊妹去思想。第一个层面呢，我叫这个认识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知识上、资讯上的知道。如果你在撒母记下24章第二节，大卫呢就吩咐跟从那些他的元首约押，他说你都是走遍以色列人支派，由但到别士巴，点数百姓。那他跟着说什么？我好知道啊，他们的数目，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我好知道的数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好知道的数目，这个是一个什么消息啦，一个数字啦，一个信息。而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停留在一个知道神的一个信息，一个的消息，或者一个资讯上面去认识上帝。有牧师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知道有关上帝的事情，我们知道神的存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这个地步。没错，我们要有这种认知，我们知道神的存在，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可以停留在这个资讯上的层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Information 我们有很多机会在这个资讯上的层面认识神，包括我们去查经，是吗？包括我们去团契，包括我们来参加主日学，包括我们在家庭崇拜，我们读圣经或者自己读圣经的时候，甚至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去参加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是吗？ BSF， 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好像昨晚我们过去堂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去参加课程，我们在不同的聚会里面查经，或者你自己个人灵修里面，在资讯上你知道上帝是哪一个，你知道你的福音是哪一个，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个。不是说这些不重要的弟兄姊妹，我这些是重要的。所以特别如果你初信的时候，你对神的资讯上的认识是必要的。就算今天你信了耶稣很久，这个资讯上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基本上我们需要有。所以我们不断鼓励弟兄姊妹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查经，参加不同的聚会去查考圣经，应该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做紧的话，我感恩你真的去紧查经班，去紧自己有家庭崇拜，有这个个人的灵修的时间，在资讯上你有这样的机会去认识上帝，但是千祈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步。因为这个字有一个更深的意思，是你和我需要学习怎样更加深入去认识这个上帝。这个字呢，认识知道这个字呢，亚达这个字呢，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次出现。他说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这里留了一个字是同房，不是同，同房，留了一个同房这个字。直译呢应该是亚当认识他的妻子。所以呢用一些委婉式的讲法，就是同房的意思。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亚当和他的妻子发生性关系，所以亦叫同房。这个就是一种认识的。弟兄姊妹，原来这个认识这个词呢，如果应用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呢，就是性行为那种的认识，是一个性的关系。回到来夫妻的性关系，那个关系是一个神圣的关系，除了一个神圣的关系，是一个密切、一个深入、一个甜美、一个亲昵同埋浓密的关系嚟。即系换句话说，我哋对神嗰个认识嗰个嘅层面，系应该好似夫妻之间嗰个性关系嗰种嘅密切、嗰种嘅深入、嗰种嘅浓厚、浓烈嘅关系。神要我哋对佢嘅认识，应该系到嗰个地步。应该是到那个境界，应该是到那个层面。认识神比较抽象，因为神我们看不到。但让我用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究竟认识神和认识神的事情两者的分别，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认识有关神的爱， Knowing about God's love 和 Knowing God's love是两回的事情。我们可以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神的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神就是爱，四章十六节，神就是爱。我们读经的时候你读到神就是爱，那我们都知道认识到关乎神的爱，是不是？神怎么爱我们？约翰一书告诉你知道，神为我们差耶稣基督来死在十架上，那个爱就在那里表明了，就在那里耶稣就表明上帝的爱。我们头脑上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认识到有关神的爱。牧师刚才都说了，是不是？你认不认识神的爱？刚才我都说了给你听，是不是？ 咁你喺知识上你知道咩叫神嘅爱，你可能读书有啲嘅书讲到神嘅爱，你都读咗啦，你知道有关神嘅爱，唔等于你知道咩叫神嘅爱。直到有一日，当你祈祷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嘅救主嘅时候，喺嗰一刻，你唔单止知道有关神嘅爱，你系知道神嘅爱系咩？我哋每个人喺呢度都大部分都系有一个有嗰日或者有个时间，你祈祷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在那一刻，你不单止知道有关神的爱，你知道神的爱。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层面里面，就是知道有关神的爱。我昨天有机会看一个的见证，不是昨天，礼拜五，是这个中信杂志，在外面都有的，最近这一期那个第一篇叫做我不再是同性恋者，我不再是同性恋者，写这个姊妹叫做柯瑞莲姊妹，个名字听起来很熟，好像识得一个叫做柯瑞莲姊妹，不过看个样子我又不好知道，我好像不好识她。她说她是一个很健康温暖的家庭里面出来的，家在马来西亚，她有一次她小个的时候呢，有一群大人和一群小孩子看一些咸湿电影，那些小孩子一起看，那他就记得那些大人看完电影之后呢就性骚扰他，就是对摸他或者怎样，他没有详细说。那一次呢就留下一个阴影，就是他觉得所有的男人呢都是很可憎的，由那时候开始呢他就不喜欢接触异性，他就是喜欢接触同性的人，由那时候开始呢他就变成一个同性恋者。那他大了之后呢他都很挣扎，究竟要不要跟家人讲，那最后呢他跟家人讲，而且呢要高飞远走离开家，但我想他离开家是两个钟头车那么上下。他找到一份工呢，那两个老板呢 interview 他的时候呢就问他，那他自己就告诉他我是一个同性恋者，而他那两个老板呢是基督徒，那他觉得都不会请他，但是很奇怪，这两个基督徒的老板呢请了他，请了他公司做工呢，他公司里面呢原来有一班的基督徒，在这班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他就发觉原本是没有人接纳他是一个同性恋，但是这班的同事，这班基督徒的同事呢爱他关心他接纳他，在那里在公司里面他知道什么是神的爱，但是他知道有关神的爱，直到那一刻他祈祷接受主，他才明白才真的知道什么是神的爱。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的经历，如果你信了耶稣的时候，其实神的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是再是好像一个资讯上、啊、我知道神爱我，而在我们生活层面里面找不到神是真的爱我。其实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都应该不是只知道有关神的爱，我们应该经历到神的爱是怎样。你可能知道有关神的爱，一直到你被人伤害，你去饶恕那个人，那一刻你真的知道神的爱。你可能一直都在一个逆境里面，你看不到出路，但是那一刻当你单单仰望上帝的时候，那一刻你经历知道神的爱。 你可能一直在你亲人生离死别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叫神的爱，但当你见到你的亲人安息主怀的时候，有一个永恒的归宿的时候，当你的心受安慰的时候，那一刻你真正经历到神的爱。我想补充，我们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的作为。在第十节，后来的世代不认识耶和华，亦都不认识耶和华的作为。神在士师记其实第一、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知道，他为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事。譬如第二章的一至四节就讲，犹大王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交在他的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有没有耶和华作为？他们知不知道耶和华作为？应该知道。还有呢，神对以色列人所做更大的事情，其实回到第二章一至二节，耶和华重新再提，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最大的救恩是什么？带他们出以色列，带他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出埃及是神对以色列人一个拯救的恩典。对我们来说，什么神是拯救的恩典呢？就是当耶稣基督2000年前死在十架上，为你和我的罪，3天之后复活，升天而且再来，这个就是神自己伟大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认识到神在你身上这个伟大的工作？有没有忘记到神在你身上这个宏大的拯救的故事？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每一天我们都要回到上帝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要跟上帝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很多谢你拯救我，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重新每一天可以再来过，因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上帝仍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拯救的工作，不是你单单信耶稣那天，今天直到他再回来，救赎的工作就完成了，或者我们去见他，救赎的工作就完成。很快第二点，很快去讲，就是什么人要认识耶和华，什么人要认识神。刚才讲到另一世代，这个是讲紧下一代的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都要认识上帝。我有机会呢，上个主日呢，在中国呢用英文讲道，英文讲道，你没听错，我在中国大陆用英文正道，不是我的国语不好，又不是我的普通话太普通，而且我去的是国际教会 International Church， 所以用英文讲道。讲道，请我去讲道的那位长老呢，是我以前在唐人街教会认识的，叫做 Owen， 姓陈的。因为弟兄，我很记得很多年前在舞会，当时他仍在舞会，在一个夫妇团契聚会的时候，这位弟兄他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我的儿女尽快信耶稣。这个是他在团契里面说，他说我做一个父母，基督徒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我的儿女尽快的信耶稣。我从来没有忘记这句话。我们一班的父母，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没错是需要供书教学，我们要将我们的儿女送去最好的学校，给他参加最好的活动等等的东西。但是这里讲另一个世代不认识耶和华，另一个世代不认识耶和华的作为，其实为什么他们不认识？因为上一代没有好好培养他们，没有以他们信耶稣跟从耶稣为做父母的最重要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弟兄 他有三个儿女全部信赖主，那我有机会呢讲完道之后跟他们跟他太太和Owen 即是你们什么你们的右手边左手边 sorry 你们的左手边他有三个儿女，其中一个呢的大仔呢现在在我们的英文堂读神学，他说怎么样的，那你看看他另一个仔呢，那个大仔和二仔差不多这样的，相隔你过英文堂的时候一会出去吃饭的时候你可能见到他，他说他做人父母最大的责任是要他的儿女尽快信耶稣。以色列人不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上一代没有好好的栽培他们。今天对我们弟兄姊妹，你可能你的儿女大不要紧，可能你现在有孙儿们，作为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或者是曾外祖父母都好，你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你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早点信耶稣，而且不断地跟从耶稣。以色列不认识神，因为他们不以耶和华为王。我们要认识神，亦都以主耶稣为王。这个认识神不是单单我个人的事，是我整个家庭的事。所以昨天晚上我们阿加皮团契再次讲回家庭崇拜。弟兄姊妹，家庭崇拜是你制造一个气氛，一个机会给你的下一代认识上帝。所以如果你有做开的继续做，未做的请你开始，我们有很多书有很多材料帮你。如果你说我停了的，这个礼拜开始继续家庭崇拜，求主帮助你。我们这班属神的人要认识神，而且以神为我们的王。无论我们今天在一个顺境逆境里面，我们要透过那个环境帮助我们自己认识神，又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认识神。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最近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的父母或者生病或者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有没有把握机会去认识赐平安给我们的主？我们请敬拜队上来，我们有一个回应。